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1月28号，星期二，农历10月11。北京晴转多云，7度到-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持不懈推进厕所革命，努力补齐影响群众生活品质短板。 时政解读，厕所问题为什么不是小事情？ 16国出版机构与我签署备忘录，共同翻译出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 国务院印发意见，深化互联网加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 砥砺奋进的5年大型成就展展期延长至12月31号。 6个国家研究中心启动组建，到2020年初步形成体系。 今年前10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高增速。 中国工程院新增院士67名，平均年龄约56岁，比尔盖茨等当选外籍院士。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与塔利班在阿富汗东部交火，上万家庭被迫逃离。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旅游系统推进厕所革命工作取得的成效作出重要指示。他强调，2年多来，旅游系统坚持不懈推进厕所革命，体现了真抓实干、努力解决实际问题的工作态度和作风。旅游业是新兴产业，方兴未艾，要像抓厕所革命一样，不断加强各类软硬件建设，推动旅游业大发展。习近平指出，厕所问题不是小事情，是城乡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不但景区城市要抓，农村也要抓，要把这项工作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具体工作来推进，努力补齐这块影响群众生活品质的短板。201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就厕所革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厕所革命是提升旅游业品质的务实之举。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像反对四风一样下决心整治旅游不文明的各种顽疾陋习，要发扬钉钉子精神，采取有针对性的举措，一件接着一件抓，抓一件成一件，积小胜为大胜，推动我国旅游业发展迈上新台阶。厕所问题不仅关系到旅游环境的改善，也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环境的改善，关系到国民素质提升、社会文明进步。习近平总书记对此高度重视，十分关心。党的18大以来，他在国内考察调研过程中，走进农户家里，经常会问起村民使用的是水厕还是旱厕，在视察村容村貌时，也会详细了解相关情况。他多次强调，随着农业现代化步伐加快，新农村建设也要不断推进，要来个厕所革命，让农村群众用上卫生的厕所。 请听时政解读，厕所问题为什么不是小事情？采制央广记者刘乐。 201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延边农村考察调研，在交流中了解到当地一些村民还在使用传统的旱厕时，总书记说， 将来还得有个厕所革命，就是说包括厕所也要用这种比较卫生式的厕所。农业现代化这是一个进程，伴随着农业现代化有一个新农村建设，国家呢将来要公共服务更多往农村倾斜。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调研过程中多次强调，随着农业现代化步伐加快，新农村建设也要不断推进，要来个厕所革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厕所革命已从景区内延伸到景区外，由城市拓展到乡村。截至今年10月底，全国共完成新建改建厕所6.8万座，各地旅游厕所面貌一新。国家旅游局日前又发布了《全国旅游厕所建设管理新3年行动计划（2018至2020）》。国家旅游局副局长李世宏介绍， 通过3年的努力，实现数量充足、分布合理、管理有效、服务到位、卫生环保、如厕文明的目标。从2018年到2020年，全国计划新建改扩建厕所6.4万座，其中新建4.7万座以上，改扩建1.7万座以上， 新行动计划将推进厕所分布由景区内向景区内外，由城市向城乡，由东部发达地区向东中西全面均衡发展，支持由旅游资源的建档立卡贫困村建设厕所2.26万座。要创新应用互联网加信息技术，实现智能化管理，广泛推广厕所数字地图、 APP 等管理服务创新手段，解决找厕难、如厕难等问题。住建部副部长倪虹说， 厕所革命，这就是老百姓身边的事啊！怎么用我们的现代技术手段方便人民群众聚来找这个厕所。现在部里的环卫协会要推动一个 APP， 只要你有手机，就能在你最紧急的时候能够找到你最需要的东西，这个厕所。现在多少？32万在上线。 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叶玉民教授认为， 厕所也是人们生活性基础设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嘛，干净卫生的一个基本的入厕条件，构成人们健康生活的一个基础条件，一个不能少的、别的东西不可取代的一个条件。 央广消息，16个国家的知名出版机构同中国外文局外文出版社昨天在京签署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国际合作翻译出版备忘录，共同翻译出版这些国家语种版本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这16个国家分别是意大利、波兰、乌克兰、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肯尼亚、塔吉克斯坦、越南、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柬埔寨、老挝、蒙古国、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阿富汗。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外文局编辑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近日由外文出版社以中英文版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和第二卷的出版发行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广泛好评。目前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已出版24个语种，全球发行超过660万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除中英文版，法、俄、西、阿、德、日、葡等语种的版本正在陆续翻译出版，许多国家的知名出版机构纷纷表达与我合作翻译出版当地语种版本的愿望。 央广记者马哲、李思墨，匈牙利布达佩斯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11月27号上午在布达佩斯出席第6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中东欧16国领导人参加，欧盟、奥地利、瑞士、希腊、白俄罗斯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作为观察员与会。李克强指出，16+1合作快速发展关键在于践行了平等、协商、互利互惠、开放包容、务实创新的合作理念。上个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强调，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16+1合作不是地缘政治工具，而是跨区域务实合作的孵化器，有利于促进中欧关系均衡发展。李克强围绕深化经贸金融合作，促进互利共赢发展的会晤主题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做大经贸规模，大力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中方愿从中东欧国家进口更多优质农产品，满足中国居民多样化消费需求，也促进双方贸易平衡发展。第二，做好互联互通。第三，做强创新合作。中方建议以产能、能源、物流、农业为重点，按照商业原则探讨16+1产业园区合作模式。第四，做实金融支撑。中国中东欧银行联合体正式成立，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2期已完成设立，将主要投向中东欧。第五，做深人文交流。李克强强调，16+1合作不是16对双边关系的简单相加，能够产生16+1远大于17的效果。相信在17国共同努力下，16+1合作会更上一层楼。 央广记者马哲、李思墨，匈牙利布达佩斯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11月27号在布达佩斯出席中国中东欧国家第7届经贸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克强表示，16+1合作是中国与中东欧16国共同创建的合作平台，是中欧友好合作的创举，发展前景广阔。李克强强调，要促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同中东欧国家发展战略对接，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率先在中东欧落地，加快推进匈塞铁路等互联互通项目建设，促进中欧班列持续健康发展，扩大国际产能合作，共建一批经贸合作区，打造融合度更深、带动力更强、受益面更广的产业链、价值链和物流链。要推动中小企业加强合作，形成大中小企业共同发力、融通发展新格局。要搭建更多合作机制和服务平台，为中小企业互通有无、洽谈项目架起鹊桥。来自中国和中东欧国家企业家代表千余人出席论坛开幕式。随后，李克强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来到同期举办的16+1中小企业合作对接会现场，参观对接会成果展，并同企业家们亲切互动交流。 央广记者侯燕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与塞尔维亚国民议会议长戈伊科维奇举行会谈。张德江说，中国和塞尔维亚是铁杆朋友，中方愿同塞方一道，将深厚的传统友谊转化为共同发展的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全面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协力打造中塞命运共同体。中方愿与塞方等中东欧国家一道，推动16+1合作不断结出硕果。张德江说，今天我们签署了两国立法机关合作委员会议定书，这将搭建两国交流合作新平台，对加强新时代中塞立法机关交往起到重要作用。 当天，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北京会见了塞尔维亚国民议会议长戈伊科维奇。俞正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表示双方愿继续开展多层次多形式交流合作，促进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 央广记者侯燕报道。中国农工民主党第16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栗战书会见全体与会代表，并代表中共中央致贺词。贺词指出，过去五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五年。五年来，农工党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事业大局，充分发挥在医药卫生、人口资源和生态环境领域的独特优势，以推进健康中国、美丽中国建设为主线，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了积极贡献。中共中央相信，农工党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一定能够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一定能够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一定能够继承和发扬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亲密合作的优良传统，承担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亲历者、实践者、维护者、捍卫者的政治责任，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央广消息，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深化互联网加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意见提出，到2025年，覆盖各地区各行业的工业互联网网络基础设施基本建成，基本形成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基础设施和产业体系；到2035年，建成国际领先的工业互联网网络基础设施和平台；到本世纪中叶，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能力、技术产业体系以及融合应用等全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前列。意见还对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升级改造等7项重点工程作出了部署。 央广消息，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充分发挥成就展的教育效果，应社会各界各方面要求，砥砺奋进的5年大型成就展展期将延长1个月，闭幕时间调整至2017年12月31号。党的19大胜利闭幕后，砥砺奋进的5年大型成就展及时展示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的重要内容，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大家一致认为，成就展浓墨重彩地展示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主题集中，内容丰富，形式生动，是学习宣传贯彻党的19大精神的生动实践载体。 截至11月24号，现场参观人数突破200万，网上展馆累计参观量达2110万，观众留言130万条，网友点赞献花量1200万。 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的学习宣传贯彻党的19大精神、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主题采访活动，昨天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启动。央广记者白杰哥、杨静、傅文杰报道。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启动仪式上，全国新闻宣传行业100多名党员代表面对党旗重温入党誓词，随后参观了伟大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展览，期间观看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主持人现场呈现的情景党课《忠诚与信仰》。中国青年报记者王叶杰说， 当时他们都是跟我们差不多大的年轻人，都是怀揣着对人民幸福生活的向往的这种初心嘛，在为我们这个国家做奋斗。在新时代，我们青年记者其实应该用新的传播的方式为国家、为民族在尽我们自己的力量做一些贡献。 记者们还参观了上海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成立会址纪念馆，随后前往社区、轨道交通控制中心等地采访。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主题采访活动将会持续到2018年1月底，参加报道的中央和地方媒体将组织采编力量奔赴各地开展蹲点调研和行进式采访，从12月初开始在重要版面、时段、新媒体平台统一开设专栏，推出系列报道。主题采访活动要求编辑记者们倾情投入，用创新的手段和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写出信仰的味道，写出思想的力量，写出时代的旋律，写进人民的内心，书写无愧于新时代的新篇章。 在学习贯彻19大精神活动中，武警广东总队新兵团通过接地气、有温度的多项小活动宣扬大主题，促进新战士们真学实用、知行合一。央广记者文献孙重峰报道。 要保五十环。 今天的实战化训练小课堂，我们请一班新兵蒋建成给大家分享一下 战术科目训练间隙。实战化小课堂如期开讲，这次新战士蒋建成作为中队战术训练小典型，成为上台畅谈心得的主角。 比如我在上节课所用的战术姿势，它有敌情观念体验在里面，能够很好的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我觉得这也是19大报告中所说的聚焦实战的一种体现。 新兵团借助实战化小课堂、野战小广播、微信客户端、H5小动画等载体，开展有实感、有温度、接地气的心得分享、随机教育和训练答辩等活动，浓厚训练研讨气氛，加深理解记忆，助推成果转化。在新兵团，思想行动与19大精神对标，训练要求与实战化标准对标，已成为共识。副大队长杨显： 我们啊，从以小见大的角度切入，紧紧呢扭住新兵教育训练这个源头工程和这个基础工程，用微观啊带动宏观，把理论融入实践，促进新兵啊真学实用19大精神，切实做到知行合一。 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稍后新闻纵横节目一日一课专栏播出第17课，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欢迎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科技部昨天宣布，经专家论证，批准组建北京分子科学等6个国家研究中心。央广记者朱宏源报道。 本世纪初，着眼于我国基础研究未来科学，探索国家科研基地体制机制创新，科技部先后批准了沈阳材料科学等6个试点国家实验室。科技部基础研究司司长叶玉江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具备了组建国家研究中心前期工作基础，经过专家论证，科技部已经批准组建北京分子科学等6个国家研究中心。国家研究中心作为适应大科学时代基础研究特点组建的综合交叉型国家科技创新基地和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升我国国家科技创新能力、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具有重要的意义。据叶玉江透露，到2020年，我国将初步形成国家研究中心体系。国家研究中心主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国家研究中心要加强科学前沿探索，着力提升源头创新能力，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创新中心， 人才培育中心、学科引领中心、科学知识传播和成果转移中心。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十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3.3%，增速比一至九月份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十月份利润同比增长25.1%，增速虽比九月份放缓2.6个百分点，但仍是今年以来月度较高增速。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前十个月，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38个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加。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业运行室副主任袁磊分析，工业企业利润率上升效益持续改善。 实际上，从去年到今年这段时间，无论是全球的还是国内的经济，都发生了一个积极的向好的这么一个态势。那么这种情况下，也带动了整个经济的一个好转。 前十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费用是92.84元，同比减少5.1元。煤炭、钢铁、化工、石油等行业新增利润多，高技术制造业、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 很多就是小的企业，因为环保不达标，所以它成本低。现在国家要把这个环保标准给统一起来，所以这些企业就被关停了。关停的结果，像钢铁呀这种传统煤炭等等化工这种行业，那么它实际上是一个行业秩序更加规范的过程，就是过去的一些这个规模以上的一些企业，它的利润就会好转。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企业杠杆率下降，经营风险持续降低。十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5.7%，同比降低0.5个百分点。 企业这资金的一些这个周转的速度也在加快，应收账款的回收也在加快。那么这些都反映了一些国家在供给侧改革中取得一些成效。 中国工程院昨天公布今年院士增选结果，经院士和学术团体提名、两轮会议评审和选举。从533位有效候选人中，产生了67位新当选院士，比尔·盖茨等当选外籍院士。央广记者潘毅报道。 新当选的67名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年龄最小的只有49岁，而最大的也不过67岁。中国工程院党组书记李小红说：“ 这60几位当中，相当部分是在国外学成回国的，回国以后又在国内又取得了重大的一些工程科技成果。”就说明就是我们后继啊是有人呐、可能未来可能将会越来越年轻一些。 新当选院士中，超过70%来自高等院校和研究院所，还有18位来自企业和医院。而曾经以微软创始人身份被大家所熟知的比尔盖茨，此次当选为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本次增选共有18位外籍专家当选为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 这是我们历届当中外籍院士产生最多的一次，主要旨在我们想进一步的加强国际合作，也是要扩大我们工程科技领域的人才呀，工程院在国际上的影响和声誉。 在向新当选院士颁发证书的同时，中国工程院也向各位院士发出了一封信，在学术、品德等方面提出要求，寄托期待。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 您将会感受到社会各方面对院士很高的期望和尊重，这需要以清醒的头脑面对，要谦顺地评价自己，严格地要求自己。院士有责任和义务广泛团结自己周围的科技工作者，共同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而奋斗。 新闻动车组多地发文警惕光伏带骗局，浙江90%现金贷公司依然无牌照运营，宁波庄桥街道爆炸事故排除人为故意制造爆炸可能。请听报道。 一些骗子打着光伏扶贫的名号，声称可以给百姓免费安装光伏项目，实则为骗取光伏贷款。今年7月26号，山西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发文称，各级扶贫部门务必引起高度重视，提高警惕。山西省扶贫办工作人员： 就是说这种光伏不是咱们官方的这种，比如说省扶贫办、市扶贫办的这种，那些公司去给免费装，他们千万不敢装。 10月13号，山东沂南县也发文声明，沂南县光伏扶贫任务已经于2017年6月份全部完成，不存在以光伏扶贫名义安装光伏项目。浙江丽水银监分局也发出风险提示，要求银行规范制度，加强风险管控。央广记者吴哲华、陈于燕、贺威通，山西浙江报道。 在有关部门紧急叫停互联网小额贷款牌照批示之后，浙江多家银行关闭第三方支付通道，掐断对现金贷的现金流服务。据调查，浙江除了蚂蚁金服、微贷网、五幺信用卡、盈盈理财这四家外，其余200多家互联网小贷公司都属于无照经营。新政一出台，门槛被掐死之后，一张网络小贷牌照价格一夜之间暴涨3倍。在杭州西溪谷的某现金贷平台负责人陈先生介绍， 我们现在业务还是热火朝天，大家现在都在观望 牌照这款， 价格也上涨，都卖6000万的一张。 目前浙江已决定成立地方金融监管局，多项监管举措将陆续出台。浙江台记者张秀清杭州报道。 截至目前，发生在11月26号的宁波江北区爆炸事故已经造成2人死亡、2人失联、19人受伤，其中4人重伤。昨天下午，记者在宁波市第九医院采访了解到，医院正在对轻重伤员进行积极治疗，但事故原因至今未公布。目前已经确定爆炸中心部位位于李梦小区北侧原李家村外围空地的化粪池，不是管道煤气爆炸，也不是人为故意制造的爆炸。宁波市江北区政法委政治处主任张红艳， 经宁波江北警方调查，已经排除人为的这个故意制造爆炸案件的可能。公安机关呢，正会同公安部和省公安厅等相关一些专家，正在对这个爆炸原因呢，做进一步的调查和技术鉴定。 央广记者杜金明宁波报道。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称，自2017年12月1号起，临时用电的电力用户不再缴纳临时接电费。已向电力用户收取的临时接电费，电网企业要按照合同约定及时组织清退，此举每年可减少企业占用资金约80亿元。 北京市昨天对外公布北京大兴1118火灾事故原因，经公安部门工作，北京大兴1118火灾排除人为放火嫌疑，起火原因系埋在聚氨酯保温材料内的电气线路故障所致。樊某某等20人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已被大兴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 印度尼西亚火山和地质灾害减灾中心昨天将巴厘岛阿贡火山警戒级别提升至最高级。印尼官员表示，受此影响，巴厘岛武拉莱国际机场临时关闭一天，所有进出港航班全都取消。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昨天再次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巴厘岛。 津巴布韦官方媒体先驱报昨天报道，在执政党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民盟下属的青年团向政府提交申请并多次游说后，政府作出决定，将2月21号定为罗伯特·加布里埃尔·穆加贝国家青年节。 据阿富汗媒体昨天报道，藏匿在阿富汗东部南格哈尔省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日前与塔利班武装爆发冲突，当地至少10000户家庭被迫逃离。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为了躲避战火，当地很多家庭趁深夜逃向周边地区，这些家庭普遍处境堪忧，急需人道主义援助。 美国南部佛罗里达州一列运输熔态硫的火车27号凌晨发生脱轨事故，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事故原因还不清楚。脱轨列车搭载了熔态硫、纸箱、石材等货物。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新闻纵横将关注。 叙利亚问题日内瓦和谈今天举行，从和谈到和平还有多远？ 欧盟向英国下达最后通牒，爱尔兰政治危机再添变数。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崔天琪、钟成，主播于芳芳亮。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坚守改革创新，徐工集团为实现制造强国的中国梦坚定前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中国体育彩票致力于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古战场上，士兵依靠思南辨识方向，大西洋上，船长凭借舵轮掌握归途。不背真理，不 间常识，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点整。